今年在朝鲜平壤将有各种国际比赛进行。在意义深远的太阳节之际进行第28届万景台奖国际马拉松比赛，从9月15号到21号隆重举行第20届跆拳道世界锦标赛，在10月举行2017年世界青年柔道锦标赛，在4月进行2018年亚洲足联女子亚洲杯赛预赛第二组比赛，于3月到5月期间进行2017年亚洲足联杯赛第9组东亚地区球队的主客场比赛。